界。发现。一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 继传授一下。 Yeah. 同时呢，也有有趣的功夫哲学，可以和大家一起 ，David 老师带着同学们一起切磋切磋，互相切磋。 是哲学，不是鸡汤，注意。 哦，还有区别，不一样。 那当然了，对。 好的，那我们就学学哲学课啊，功夫哲学。 功夫哲学。 毕竟他这是。 然后呢，很勇敢啊，敢录音，这就比很多这个只听啊而不参与的要强多了啊，所以我很高兴你能参与咱的节目。说把一点做到位就可以了。 嗯，好，这是来自 Maggie 的作业题，叫第二位呢是 Carrie。 Let's begin. Wait. What? 这些很多的词语，我们不能一味的图快而忽略掉它的清晰度，是吧？刚才前一段的。 非常强，然后再控制你的口腔肌肉，把它正确的表达出来。两步走，先听后说啊。 但也怪不得大家，上一周的这个语速实在是太快， 速度挂钩啊，就是语速过快的时候，语言表现力就会打折。所以尽量不要在语言表达当中呢，把一些关键的点给随便的错过去。关键是要清晰的高效的传输自己的思想，那什么呢？就是关键词。所以语速你再快，请不要在关键词的地方。 Penguin was wrong and you're not a dragon warrior.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Well. 就是你的自然度舒适度都要比刚才的要强啊，那也仍然感觉有一点硬啊， 缺少一种婉转感， 嗯， 是吧，缺少一种婉转感，就是那种 flow 的感觉。 对， 我觉得我要不是做这个电台节目的话，可能我说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你这句话你这么读，那加速。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可以吗？你再怎么读它都不对。 Oh,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Yeah, it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and what level. 舒服啊，老司机是吧？你叫老司机，嗯， 半新不老吧？ 嗯，还可以，嗯，就是语言呢是需要有一定的积累的，所以 确实给大家造成了一些困扰。 嗯，太快， 太快啊！我们就是这不，当时不是那个什么节后要给大家来点刺激的？ 嗯，对。

Monkey, Mantis, Crane, Viper 那几个， 对、 啊、 那几个高手， 对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他们一点都不一样， 嗯 啊，嗯，这句话 清晰的 I mean not like the five, not like也应该算进去，不像那五个人， 不，那五个， 对， 第二句再前面的 I mean 很快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m not like the five. 对，大家平时在练的时候，这样的句子其实臂展都不好使。嗯、 对魏老师这总结的、嗯，一棒子打死了，啥都没有，没长相，说没长相人怎么混呢？嗯、 Venom? 这几个 no no no 说得很清楚，它必然是关键词。 对 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Even Mantis. 我们来听听看。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ies. 这个小词儿很有意思，叫 thingies.螳螂都有那些东西那些玩意儿， 嗯， 它有什么玩意儿啊， 就上面那个那种刺，应该是倒刺， 对 对， 爪子 has 滋滋，你就不要使劲去发音了，要清清楚理 has 马上重音放在 those、 嗯、 had those 种语言该有的美啊！ 那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读的，他是怎么处理的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ies。 不得不说，人家嘴皮就是溜， 是 吧？ 对，是的， 嗯、还是不简单呢、啊。 嗯， 真的是不简单呢、啊。这句话的语气是什么呢？ 对。行啊，和支持，对，而且他对自己的这种什么呀否定，大家要知道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断的精确的为自己 好， 好，我们一起先跟着一起叹口气，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这是第一部分， 哎。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在前面还是特别有感情的啊，有味道啊，有温度的一个单词。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千万别读成 noodles。 对 ，noodles， 有 L 音。昨天我们课堂上刚讲过了 noodles。 Back 是一爆破 to making noodles。 哦，这个 back 还有一个 对， 哎，但是它这里没有重读哈。 嗯，有